式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威廉查顿获悉广州官县没收了20000多箱鸦片，在华侨商损失惨重。商人们委托查顿争取政府支持，组织武力全面打开中国市场。 查顿接着说，我的伙伴马地臣来信说，中国的钦差大臣已停止贸易相威胁，如果我们不签干结，他就永远关闭贸易大门。巴麦尊淡淡一笑，自古以来，获取财富有三种方式。第一是战争，第二是权力，第三是生产和贸易。用战争获取财富是古老的、原始和野蛮的。用权力获得财富是不义的、卑鄙的。用生产和贸易获得财富是合法、健康的。我们应当把英中贸易置于健康与合法的基础之上。要是清政府拒绝的话，我将向首相提议动用原始和野蛮的手段。Mr. 查顿，我不了解中国，但有一个问题让我困惑。我国的纺织品采用纺织机和蒸汽机做动力，效率比手工纺织高120倍，质量更是无可匹比。我国的纺织品运到阿拉伯和印度，加价3倍，依然有很强的竞争力。可为什么在中国没有销路啊？勋爵阁下，中国采取的是一口通商制，那是一种严厉的贸易保护制度。中国朝廷只允许我国商品在广州一地销售，广大中国民众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商品物美价廉。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我建议政府动用武力，强迫中国皇帝增开贸易口岸。巴麦尊问道，哪些口岸？除了广州，增开舟山、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口岸。巴麦尊勋爵从柜子里取出一幅中国地图，摊在桌子上。查顿迅速找出那些地点，指给了巴麦尊和马考雷。马考雷看罢之后说，厦门和福州距离很近，有这个必要吗？查顿解释，中国的茶叶主要产在福建，从厦门和福州起运，可以大大的降低运输成本。巴麦尊 在笔记本写下增开通商口岸，舟山、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马考雷接着问 Mr. 查顿，中国的军力如何呀？在你看来，我需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够达到目的呢？查顿语气坚决地说道，我认为派一支精干的中小型舰队占领一座海岛，封锁中国的珠江、长江和黄河入海口，实施经济制裁，足以逼迫中国皇帝为我们打开国门。马考雷问，那么哪座海岛最有战略价值？既从军事角度看，也从经济角度看。查顿从皮包里取出一份地图，我带来一幅海图，是我们商行的史密斯船长绘制的。史密斯船长退役之前担任过海军测绘军官，我相信这份海图比海军部的海图还要详细和精确。他把海图摊放在桌子上，我以为长江入海口位于中国海岸的正中央，商海是最有价值的通商码头，舟山群岛离那儿最近，北上可以到达北京，南下可以到达广州，它还是通往日本和朝鲜的中继站，我们应当在那里建立一个贸易据点兼军事据点。巴麦尊勋爵道，顺便问一下， Mr. 义律是我国派往广州的领事和商务监督，您对这个人有何评价呢？查顿说，哦， Mr. 义律不赞同鸦片贸易，他办事有点黏黏糊糊，有时像女人一样心慈手软。是的， Mr. 义律对鸦片贸易持保留态度，但他忠实地执行了政府的训令。印度殖民政府的财政负担很重，鸦片是平衡赤字的合适商品， Mr. 义律对这一点心领神会。如果我晋升他为公使，您认为合适吗？哦，恕我直言，勋爵阁下，在和平时期 Mr. 义律还算合格，但是他不是战时外交官的合适人选，对付中国我们必须派一个强硬的人物，首选是派一头雄狮，次选是派一条花斑豹或猞猁，无论如何都不能派一只温存的猫，您说呢，勋爵阁下？巴麦尊没有想到查顿对义律的评价竟如此之低。海外公使和领事是我国政府千林万选出来的优秀人才，查理义律毕竟对我国的海外事业有无限的热情。查顿见巴麦尊信任义律，也不再多说什么，他从皮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沓文件，巴麦尊勋爵，这是我和马蒂臣先生共同准备的资料，涉及中国的海域、航道、物产、兵备、战略等，仅供阁下参考。巴麦尊勋爵郑重地接过纸袋，他翻了一下，那不是一两个钟头就能读完的。他又装回纸袋，拿起鹅毛笔，在纸袋上写了一行字，查顿卷宗。Mr. 查顿，您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文献，我将仔细阅读它们。本勋爵仅代表政府向您和查顿马蒂臣商行的全体股东表示诚挚的谢意。查顿离去之后，巴麦尊勋爵问道， Mr. 马考雷，您的意见至关重要，您是否同意出兵呢？马考雷说，勋爵阁下，这场战争的起因不是鸦片，鸦片只是导火索，我同意组建一支规模适当的东方远征军到中国海疆举行一场军事示威， 最好有征无战，或者不战而取人之兵。那么谁指挥这场不战而取人之兵的战争呢？马考雷向八脉尊巡爵建议道，您看明托家族如何？明托家族是有名的贵族世家，现任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南非兵站司令乔治·义律少将、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都出自这个家族。奥克兰勋爵是查理·义律的姑表兄弟，乔治·义律少将是查理·义律的叔伯兄弟。八脉尊思索片刻，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嘛。明托家族的人能干有为，任劳任怨，这是一个黄金搭配啊。妙不可言，马考雷说，是的，明托家族人才辈出，他们兄弟三个人合作，足以打败大清帝国。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从林则徐禁鸦片之日起，广州就成了多事之地。义律严禁英国商人聚集，林则徐寸步不让，不拒绝就不许英国商船进口贸易。双方针锋相对，互不妥协，英商损了利润，中国损了关税。英商急，骂义律是笨蛋，行商也急，怨林则徐浇筑古色，不知变通。林则徐眼见着广州百业萧条，他心里头也急呀。义律期盼着英国政府支援，他是最急。焦灼烦躁之时最容易爆发冲突，先是英国水手在九龙醉酒之后聚众斗殴，打死了一个叫林维喜的中国村民。林则徐依照杀人者抵命的法条，宣布疑人在中国犯法，必须由中国官县审判，敕令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宣称英国人犯法必须按照英国法律审判，拒不交人。双方牛底角似的互不相让，义律将案情报给英国政府，林则徐将案情奏报给朝廷。道光帝闻讯勃然大怒，他认为既然英以桀骜不驯，索性拉紧自家的藩篱，永远禁止英国人来华贸易，并将滞留在澳门的所有英国商人及其眷属驱逐殆尽。林则徐果断执行，英国商民仓促逃出澳门，却无法远行，因为季风不对，他们的船羁旅在海上，急需淡水和食物。林则徐下令沿海官民严阵以待，拒绝他们登岸。几番交涉不成，英国人不得不强行登陆取水。广东水师奉命阻拦，英国护商兵船和武装商船全力掩护，双方大打出手，在关涌、川鼻、九龙等地接连爆发多次武装冲突，海疆的局势是一天天的恶化，贸易前景一日日暗淡。朝廷原本任命林则徐为两江总督，鉴于海防吃紧，做了人事调整，让林则徐接任两广总督，调邓廷桢出任闽浙总督，将云贵总督伊里布调往南京接任两江总督。这一转眼就到了第二年春天，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不及往年的三分之一啊，十三行的生意也因此一落千丈，行商们悲心丧气，心惊彷徨。这一日，武少荣、卢文蔚和全体行商聚在外洋行公所，围坐在大条岸两侧，竖起耳朵听钱江传达林则徐的谕令。行商都是捐买了七品以上顶戴的捐官，钱江只是小小的九品之士，但大家知道钱江机警聪察， 县圈优渥，因此没人敢得罪他。钱江不疾不徐地说道：诸位老爷，广东海疆乃是多事之地，朝廷下令断绝英夷贸易之后，英夷迟迟不肯离去，在关永、九龙和尖沙咀等地连续挑起事端。临都县最近去那儿巡视，发现关永和川鼻有重兵把守，固若金汤，可是九龙的防御却十分薄弱呀。他与官军们反复商议，决定在九龙增建两座炮台，一座在南山脚下，一座在尖沙咀。听了钱江的话，大家伙立即意识到，得，林则徐大人这是要咱们捐资驻军呢。有人这眉头就紧蹙了，有人这叹气也出来了，有人咳嗽连声。钱江没有林则徐那种权威，只能等大家安静下来才接着讲。广东整修军备抵御外夷需要银子，当今皇上以节俭表率天下，向朝廷和户部要银子这比较难，藩司库银又吃紧，也抽不出银子来。临都县要我找各位商议，嘿嘿，请大家出点钱吧。武少荣一声不吭，卢文蔚也不言语，可武元松忍不住了，他率先发问：请问钱知事，增建两座炮台需要多少银子？钱江一手伸出三个指头，一手伸出两个，需要32000元，此外还要添购50位海防大炮，总计需要50000。潘少光小心问道： 就这些？ 不，还有，广东接连发生几起海疆冲突，官军们认为英夷船坚炮利，舵深舱高，广东水师船小皮薄，在海上争锋难免吃亏。他建议购买一条外国3桅大兵船，供我军训练和仿造。潘少光说： 这一条外国3桅大兵船没有100000是买不下来的呀，两项合计着至少得15-16万，这可不是小数目呀。 潘少光是仅次于吴秉鉴的富商，钱江以为他这在装穷呢，沈然一笑：哈哈，我说潘老爷，你们家同福行手面可是阔，拿出个3-5万来，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儿啊。碰到这种拔鸭毛的事儿，潘少光木偶似的不再言声了，端起一杯茶来慢慢喝。卢文蔚不得不接过话茬： 钱知事啊，自从中断英夷贸易以来，我们这生意少了一大半，积压在各家行商库房里的茶叶有900万担之多，家家户户的日子都不好过呀，拿出这么多银子实在力不从心啊。钱江说： 广东钱紧，这是事实，自从禁烟以来，粤海关税收减了70%，库银入不敷出，临都县不得不倡议广东广西两省官员准节，扣减30%养廉银用于海防，连缴6年，但这笔钱只能按月抵扣，不能提前支领，所以临都县这才请诸位老爷想官府之所想及官府之所急，带头捐资御敌，实力匡乡。严启昌被沉重的阎王债压得愁眉不展，听钱江说又要让他们13行行商捐款，严启昌一脸的苦相啊。 钱知事，在历任官县眼中，13行是个大利叟，可却不知晓13行今非昔比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不准哪天大风一刮，吹得船子瓦片满天飞，这翻倒一大片呢。眼下这么困难，都县大人总不能竭泽而渔吧，别说十万， 就是要一万，我们大家也得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呀。 严启昌这话一出口，行商们立即七嘴八舌，声声叫难，花厅里叽叽喳喳开了锅似的嗡响。钱江见他们不愿意掏钱，平日里温润可人、风流倜傥的模样荡然无存，突然就变成了一个跋扈小吏，脸儿一沉，目光凌厉地盯着严启昌。严老爷，你张口利刃官县，闭口督县大人，好像利刃大县都想从你身上拔毛，你想对抗县命不成？严启昌负债累累，本想在武家人的帮衬下勉强经营了度残生，可没想到碰上了禁烟和停止英商贸易，旧债未去，新债又来，他成了行销股利的瘦毛驴了，只要再加一根稻草，就会压断他的脊梁骨。严启昌一咬牙，硬挺着身板站了起来，花衣都打颤了，对抗县命，我最后悔的就是没对抗县命。当年利泉行、西城行、通泰行和福隆行相继倒闭，前督县大人又逼我家出任行商，我家的四万两本金被各级衙门搜刮净尽，一开张就是负债经营啊，加上天灾人祸，走到现在的田地再也支撑不下去了，我哪来的钱捐资驻军呢？前知事，广东省不光有总督衙门，还有将军衙门、巡抚衙门和海关衙门呢。今天你要七万，明天他要八万，后天再加十万，什么商人能经得起如此乐捐？他把乐捐二字说得极重，就像是带血吐出来的似的。这番激烈的抗辩令在场的行商们悚然一惊，生怕他一滑嘴说出300万巨额商欠来。邓廷桢在任的时候把商欠案捂得严严实实，林则徐接任之后是否知晓谁也说不清了。邓廷桢性情随和，比较好说话，林则徐性情刚烈，缺少通融啊。行商们不怕邓廷桢，却怕林则徐。林则徐要是翻腾起旧账来，十三行可就真是天翻地覆了。钱江担心完不成劝捐任务，脖子一挺，硬嘴说道，我是劝捐，不是乐捐。严启昌做人办事儿向来畏畏缩缩，低三下四，今儿个也不知道是吃了什么劣药了，居然大动肝火，一拍桌子，既是劝捐，何必说我对抗县命？他摘下红缨官帽往条案上一摔，眼眶里突然涌出两行热泪，嗓子都有点哽咽了，钱知事啊，你不经商，你不晓得商人的苦涩和艰难，我们行商被压榨得像荒凉的沙漠，再也挤不出一滴油水了。我他妈就是一头瘦驴，所有血汗被官县榨得一干二净，就剩这一把骨头渣子，捐不起一文钱了。这是一顶七品官帽，是前任官县逼我出大价钱买的，我戴不起，我不戴了，请你带走送还督县大人。说罢严启昌一拍屁股，决然地转身走了。钱江虽然官小，却是督县大人的耳目喉舌，不是可以轻易顶撞的。武少荣和武元松兄弟俩赶紧连声召唤，哎，严老爷，严老爷。但严启昌头也不回，踉跄着步子，嚎啕着嗓音出了十三行公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严启昌一摔官帽走人了，花厅里的气氛十分尴尬。钱江能否完成劝捐任务呢？美国代理领事多拉纳又带来了什么消息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鸦片战争》。